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鑫，中国照相馆摄影高级技师，从业近30年，师从全国劳模人像摄影大师谢乾云，多次执行2008年奥运会、18大、 APEC 等国家重大活动拍摄任务。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鑫为您讲述他和中国照相馆的故事。对于许多老北京来说，姚金才的名字就如同中国照相馆的招牌一样熟悉和亲切。正是他在中国照相馆帮周总理拍了那张著名的标准像。谢乾云是姚师傅的徒弟，作为中国照相馆的第二代特级摄影大师，他从1961年入行至今，从未忘记过当年对师傅许下的愿与事业共白头的诺言。而如今他把这份诺言传给了自己的徒弟王鑫。 您看，您当摄影师快30年了，来中国照相馆也29年了，这过程当中拍了这么多的人，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 拍了很多人，我记得我在刚来中国照相馆90年还是91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咱们钱外长到咱们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张证件，那张照片正赶上我拍的。钱外长来的时候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头发梳得特整齐，穿的白衬衫特精神，那时候还不是外长呢，然后拎了一个书包特别精神的，哎呦，我说这老先生真精神。当时我给拍的照，拍完照呢他特别满意，然后呢还给写了个表扬信，在中国照那个表扬本上，第二天是北京日报还是什么日报就登的那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拍的，好像就是拍那个，哎呦，这我们师傅说这不就是咱们那天来这照相那个老先生吗？ 您当时不知道他的身份是吗？ 不知道、后来知道钱杰森是外交部长嘛，后来是副总理嘛，啊，这个我印象是比较深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带着他的先生来照相，我不知道他先生干什么的，知道吗？因为他是我妹妹的以前一个朋友，然后介绍给我的，我也并不知道。全家来照，他先生不爱照相，来之后呢，我给照的相，然后给全家照的相，给那先生照的相，照相之后呢，我还觉得他先生，哎，我说挺精神的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人就是郭川。他是郭川的太太，啊，他就跟我说，这张照片是我们全家唯一一张全家福。 是那个前不久失踪的那个郭川吗？ 就是 航海家。 郭川。 哦。 那个航海家，他是中国最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一个人能够坐那个帆船去航海，那么老远的。 嗯。 那个他好像是 好像就是半年前的事儿吧。 对，对的，啊，所以呢，我说呢，我跟好多人、好多朋友都说。你们一定要带全家带朋友来照个相，把你的岁月留住，把你的感情留住，这个东西除了照片以外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是留不住的啊！好多顾客来了，父母去世了，拿那照片一堆照片，没有一张能用的，不是你的照片照的太生活了，要么就是脸模模糊糊，要么构图不好，要么表情不好，因为你不专业，你拿这种照片来了没有一个像样能用的。为什么好多人来照相就像总理似的，要找一个标准的好看的自个儿能喜欢的，是吧？你给父母也是要留一个，给孩子也是留一个，这孩子成长是不是家庭的感情，是吧？父母的情感，你的岁月的留念。所以这些照片我想你一定要到照相馆，尤其到中国照相馆，请中国照相馆这些专业的师傅来给你拍，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又是中国照相馆来拍的，在这个品牌下拍照，你说它有多大的意义？ 是可能是你人生一辈子的珍藏，你说是吧？ 我觉得您一说我们这是中国照相馆特别自豪的那种劲儿。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应该是挺自豪的。你到哪儿你都跟人说我是中国照相摄影师，别人对你看的眼光都不一样。好多我这有好多朋友啊，因为我们单位也跟这个水立方，你知道吧，水立方是有这个合作的。水立方所有的活动都由我们来拍，但是以我为主。那么我在水立方里边有好多摄影师，因为他有好多现场活动，但是都是玩摄影的，是吧？都是搞摄影的，好多有新闻的，是吧？也有发烧友，是各种师傅都拍。但是一说中国照相馆，都说的，哎呦，你们中国照相馆贡献真棒，你们中国照相馆真专业，人都是这种话，真的。但是作为中国照相馆来说，中国照相馆的人像，我可以说用光都是真是有自个儿独特的特点，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为什么现在大家伙都要到中国照相馆来照相？就因有一条，现在市场同质化现象太严重。影楼， 对，照出来都不知道谁是谁。 对，同质化现象太严重。还有的什么呀？包装过分，失去了本真。所以我说呢，到中国照相的人越来越多，是为了什么？其实就为了留住一个真实的岁月。说将来说你说你们家这个年纪大了，说看我妈照片吧，化那妆，这是我妈吗？这大美女，这不是我刘晓庆的人是吧？这可能是宋慧乔，有这种感觉。中国照相馆照的东西，中国照相馆的照相的三个特点，其实我给总结了一下，就是第一叫求真，真实；第二求美，在真实的基础上，要把你拍的美，拍的美不是说给你拍的跟明星一样漂亮。往往好多人的缺点，你知道他认为是缺点，其实我认为是他的特点。你没这个缺点，你没这个特点，是在你的特点上，我要什么样要。把你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让它减弱，不是没有。然后要用你的神，传神嘛，姿态、表情，把你拍的生动，这是第三点，生动。所以这三大特点，我觉得一般的照相馆哈，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您在人像照相这个行业里头，您绝对算是元老级的了。我想肯定好多影楼来挖您吧。 这个倒没有人去挖过我，但是我到影楼我干过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的影楼的照相跟我们照相馆又不一样。我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照相馆照相哈，我们照一张照片用的时间很长。那会儿影楼刚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照一套像，差不离40分钟就完了一套，照得非常快，因为他们真是商业摄影嘛，他们要么等挣钱，是不是又做相册得算一块儿的，姿势各种姿势变化。后来我特奇怪，我说他们怎么照的？为这事儿，我特地，我那时候年轻啊，我才20多岁啊， 你上影楼潜伏去了是吗？ 我特地到影楼，因为我们是半天班，我那半天干什么呀？我就是到影楼去学习的，我也学习一下影楼的先进技术。真的，我在中国照相馆的这个技术之上，我对影楼的技术我有了一个了解。影楼技术是也有它的优势。你别说他没优势，他有优势，他的优势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短处啊，也可能是我们一个短处。他们的包装真的，他们的包装是不错的，化妆前面的化妆发型，包括服装的给你的设计，用光的时候呢尽量减少那个你脸上的影子，是吧，让你脸白嘛，一白遮百丑嘛，是吧。所以影楼它照相它有它的特点，它的用光方有它的特点，它这样呢光线不在不动的情况下，因为它就是在表情上就是这么一姿势，那么一姿势，给你姿势的变化，就是你的姿势，就是摄影师的脑子里姿势要多，姿势要变化要快，所以呢，不同的礼服要给不同的情调嘛，他有他的一个优势，他有一个他的特点，他的特点呢，我也是基本是了解和学到了，所以在现在呢，我的拍照过程中，有时候呢，我要根据顾客脸型的话，有时候在中国照相基础上，可能也要用一下影楼的一些东西，也会掺杂在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用其所长， 也不排斥人家的好东西， 不排斥，不排斥，绝对不排斥，而且要学习，而且这个像台湾的一些大师，我在台湾影楼的时候，一些台湾的这个商业人像的这种大师啊，像陈天浩啊，还是卢伟什么，我都是见过的，也是看他们拍照，也是学习过的，也学了不少东西啊。那么中国照相馆有中国照相的特点，中国照相馆呢，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自个儿特点，不能跟他同质化。有时候我们那个好多人在提中国照相馆那个也像影楼一样那么弄的包装什么的，我说中国照相馆恰恰你真实就是你的特点，你完全包装过分了，就你就跟人同质化就没什么意义了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照相馆的时候，你要把握住你中国照相馆特点，不要丢失自个儿的特色和特点，因为咱们的传统人像说实在的是非常经典的。 非常非常经典的，而且是不容易学会的，不容易学好的，啊，你像那个在影楼的时候，可能这个年轻的师傅去了找几次的话，可能他就有些就是把姿势背会了，光线基本也是固定好的，啊，就这样了，所以他们拍得非常快，他们商业摄影嘛，咱们这儿不是，咱们这儿照相师真是讲究用光的，一个照相师您坐下来说，你主光什么样，辅光什么样，是吧？你这个背灯什么样，这个反光你都得有讲究，你不能没讲究，人物姿态中间你还得让顾客放松，是吧？也不能给顾客照僵了，所以有很多讲究的。也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您看啊，早年间您刚来的时候，其实正规的能够拍人像的地方挺少的，现在是特别多，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影楼啊、照相馆啊、工作室啊等等。那中国照相馆80年了，一直要保持自己行业里头我就是第一的这种位置，也是挺不容易的。可能一说家里的老人家在上中国照相馆照相去啊，那绝对是一把最好的，但是可能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一些，要更时尚一些，您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是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我觉得任何技术是别人都可以去学的，是吧？但中国照相馆的这个特点呢，其实是不容易被学的啊，但是关键是我们要往下传承，这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传承，第二是创新，这两个都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传承呢，就是把过去最经典的怎么把这个传给年轻的师傅，这点很重要。这个单位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培训体制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是帮助单位啊一起来培训这个年轻的师傅，一层一层的，也是不同的年龄和进入不同的照相馆之后呢，你的这个学习的阶段，有不同的培训，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创新，就是在你传统基础上，现在又是数码了，是吧？过去只是黑白，现在还有彩色了，是不是？还有后期的 Photoshop 的这种帮助辅助，那么你这传统上是不是在原有特色上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创新呢？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在动脑筋的考虑的，包括你拍照形式上，后期处理上，景别运用上。灯光运用上，是吧？有很多地方我觉得都是有创新的空间，有创新空间需要我们来开发。但是这种创新，但是我觉得好多顾客来中国照相馆想追求的还是那种过去的那种传统的东西，所以你的创新不能全创新，传统是要保持的，是吧？人到照相馆来就是要拍得好，拍得精，就是要求你要那个传统东西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传统东西做得更细致，光线更讲究，后期处理也要做得更专业，不能像影楼那种后期处理，一定要围绕人的结构，人的特点，然后怎么把人物处理得又漂亮又有神，但还要保持原貌，还是这个特点。 王鑫，中国照相馆摄影高级技师，从业近30年，师从全国劳模人像摄影大师谢乾云，多次执行2008年奥运会、18大、 APEC 等国家重大活动拍摄任务。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鑫为您讲述他和中国照相馆的故事。 您现在带徒弟吗？ 单位没有规定我带谁的徒弟，但只要在我身边的年轻人我都会教他们的，我都会告诉他们的，包括逗孩子方式、拍照的方式。今天中午吃饭，我还跟我们那两个，一个小姑娘、一小伙子，告诉他们背景灯的运用，到底背景灯怎么用，这个颜色怎么用，是吧？你那个小姑娘用什么颜色，是吧？男人用什么？有些哪些颜色不能用？哪些颜色是暗的，你要亮度高一点；哪些颜色是亮的，你要照的时候弱一点。这个轮廓光的轮廓到底在哪儿？为什么要在哪儿？为什么要这么用？我都会讲，所以今天就吃饭这段时间我就讲了一个背景灯。我一直在跟这个年轻师傅跟他们在讲这个中国照相馆的传统技艺。 那您观察他们还跟您当年一样的自豪我是中国照相馆的员工吗？还会有您当年的那种自豪感吗？ 我觉得现在跟过去有一点点的差异。我觉得现在的大家伙可能不像我们那会儿那么简单了，大家伙可能尤其年轻人在选择工作上显得更多一些， 啊，而且能选择照相馆来的年轻人，不是所有的。过去要说去中国照相馆，可能大家都踊跃，甚至都你都想进来都不容易。那现在也不是这样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能来中国照相馆留下来的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是对中国照相馆还是应该感觉到这个单位很不错，啊，在这个单位工作还是自个儿很喜欢，啊，所以我认为他们还是未来中国照相馆的接班人，是很有希望的一代。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不但要在工作上跟着老师傅学，他们一定要在工作以外8小时之外有更多的东西来学习进来，他们才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如果只在8小时之内学习的话，我觉得你只能做一个匠人。 所以您对自己的要求不光是一个匠人。 对，其实我想一直在想，不要把摄影想那么复杂，也不要把摄影想那么高。因为那个好多东西其实我也不是特明白，因为我虽然我学过美术，但是我跟那个美院的一些学生或者教授比起来，我觉得我会差的很多。因为好东西我是看不明白，比如说抽象的画我是不明白的，他们画的东西我是不理解的。但是呢，我只能说在我现在的知识基础上，美学素养上，我来拔高自个儿的摄影技术技巧，提高自个儿的摄影技术水平。我们是商业摄影，就是以顾客需求为目的，所以为顾客服务好是我们的第一目的。然后在这之外啊，你要喜欢什么，再拍点什么创新形式啊，那是可以的。或者你有新的东西，看到新的东西了，或者新的想法了，然后拍一拍，练一练，学一学，我觉得是这样可以的。 我觉得您把顾客放在第一位，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积累了很多年，开始要张扬个性的时候，不大容易做到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你会觉得他就喜欢这样的，但是你觉得这个就是不好，比较俗，或者我有更好的方式，但是他就不接受。那要遇到这种情况，您是听顾客的吗？ 这顾客呀，也分很多层次，来这儿呢不一定都是那种，就是因为他职业不一样嘛，性格不一样， 对， 家庭不一样。你受到的教育和自个儿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你首先要理解顾客的想法，啊，不是所有顾客说出来的都是正确的，那么你要用你的专业知识，是不是能够告诉他，让他决定是相信你的还是相信他的，对不对啊？你得跟他讲，啊，所以我在调整顾客的时候，或者给顾客说你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会说你往头往这边歪歪，头往这边倒倒，为什么，是吧？你做这个动作为什么？你使这个背景为什么？我给你使个光线为什么？有时候我要跟顾客沟通的，顾客他有什么想法？也许有时候我的想法不一定对。每个顾客最了解自己的，我想要一个什么照片，把自个儿拍漂亮，这是每个顾客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你跟顾客沟通的时候呢，不是一定要强加顾客什么，而是商量着来。比如赵正健吧，一个顾客坐这儿了，我说您这个嘴有点歪，我调整一下，您头往这边歪，我就好了。顾客很相信你，因为他知道他那嘴哪是歪的。他很明白两句话的事儿，他知道你很专业，为什么？你第一下就把他圈内说出来了，说得很清楚，所以他很会听你的话啊。那我就往这边歪，我听你的，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你交流是很重要的。 那到现在哈，在中国照相馆快30年了，您怎么定位您自己的身份？现在咱们是个摄影师、摄影家，还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你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吗？ 我觉得没必要刻意的定位。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平常心很重要。我觉得不要刻意去求什么，可以去追什么。我觉得无欲则刚嘛，是不是？你有这些欲望的时候，你就会有压力，你就会有负担。应该说，就跟球场上的动作变形，是吧？技术走样，因为你是有欲望了。我觉得你不要有任何欲望。我觉得就是，你喜欢你就去按着去追求就好了。按你喜欢就按你去做就好了，不要把自个儿刻意追求什么我是大叔的，不需要，是你也不要看不起自己，是吧？哎呀，我做这行业真不行，都不要啊！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平常心，第一个是顾客高兴，第二个我高兴，是吧？啊，我觉得这点就挺好的。 但是人家会说啊，这是我们的王鑫老师，这是我们这最资深的那个摄影师， 真的这样 会对您有很多很高的期待。 对，大家伙对我也很高期待，所以这是我的压力，你知道吗？其实给我期待高的时候，真的我真是有压力的。你说我是好像我非要给你拍张照片就一定让你满意，我不敢说我拍的照片每个顾客都满意，包括我师傅，是吧？全国劳动模范推大师谢天元，包括他的师傅姚精彩给总理照相的那个，可以这么说，拍 拍出照片也有顾客同样有不满意的，不是说多满意，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是尽量做到把自个儿的水平发挥出来，让顾客满意啊。但不是因为顾客的想法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喜欢这种影调，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影那种大白光，我们不能使，因为那不是我们特点。我们中国长照来就是要有光线、层次、影调、质感的。但是这些影调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脸上的细节要多，脸上细节要多，可能你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因为好多人要求我照的跟18似的，我不可能，对不对？你怎么老是好多人都这样啊？过十年以后看中国长照照片，哎呦真好，当时看这张照片，哎呦比以前老了，现在没法看了。你就是30岁，你到我这儿照相，我就是在30岁的基础上把你美化一下，不是说照完你跟18的似的，那真的不是你。所以我跟好多人说，您记录的就是您现在这个岁月，就记录你现在你们家庭的条件、经济状况，你现在是干什么的？你看你这衣服是吧，是你老公给买的，你这项链是吧，是你老公给买的，哎，记录你这种幸福的爱情。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是有回忆的，不是说看这张照片穿着婚纱穿着各种服装是好看好玩，你十年以后你再看这照片没任何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你要到中国照相照片都有意义啊，是不是？ 嗯，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跟顾客沟通。 您照过这种顾客吗？比如他小的时候就在您这照过，然后十几啊或者若干年以后又来找您， 嗯， 同一个人还找您。 现在一直都有 啊， 许多顾客都是一直在找我照相。你看昨天照一孩子，今年都上初中了，他说小时候一直是您照，就一直我给照的，你知道吗？有时除非他碰不上，因为我们上班是上学歇一天，啊，有时候他说上回你看没照，挺遗憾的这个，啊，所以有时候他就好多我这个手机里的微信里群里边的，应该说60%以上是顾客的微信，然后有时候照相之后直接在微信上让我照相，因为顾客我们有时候就会成为朋友，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有时真的就是。彼此觉得聊天也比较投缘，是吧？有些方面向人家学习，你看有搞中医的，有搞网络的，真的，你跟他们聊天，我觉得我学了不少知识，而且我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跟同样类型的人员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咱有的聊， 就有切入点了哈。 对，有切入点，没错，是这样的。 那其实您看哈，记录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从小在您这照，一直在您这照。有的时候回头看看，回头想想，其实还是挺有感触的一件事。你就看着这个人在你的镜头里头一天一天的变样子，每次照都不一样。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每次照相我都感觉，哎呦，这孩子长大了，真的，这孩子长大了， 也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一个人的成长 啊。对的， 这可能也是您这个行业里头比较诱人的，让人觉得这比较有成就感的一部分，可以这么理解吗？ 当然是啊。像昨天那个妈妈就是嘛，说我准备就是把我们家孩子照片将来结婚的时候把这照片做本相册送给他做一个留念，你说是吧？这本照都是我照的，你想那我自豪不自豪，是吧？我肯定会，而肯定会有这个成就感。好多人是让我照完相还让我有时候会给他跟摄影师合个影，甚至我们签个字，有这样的，真的有这样的家长。 所以您现在是特别享受您的职业是吗？ 可以说非常享受，非常喜欢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不但能够实现自个儿的爱好，还能交到许多朋友，学到许多东西，更重要是在这个品牌下做一个摄影师，我觉得真的是挺光荣的，挺光荣的。你说你哪个照相馆？中国照相馆给总理照相的那个照相馆。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照相馆摄影师王鑫的故事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